财网更快更准找工作，上班去喽！ 锵锵三人行，各位好，子东兄、文道兄，现在我有优越感了，我看着你们都有点可怜了。 为什么了？ 因为我从另一个世界刚回来 啊！ 你瞧这衬衫，在澳洲买的，悉尼买的。 行了， 就是鞋，悉尼买的。 哦， 我跟你说，悉尼 那是以前英国人流放去的地方，你那么那么骄傲吗？ 哦，这他一说就是说以前的犯人、 啊、 是吧？ 对，没错、啊。 但是人家现在可活的人上人了。 啊、 哎呀，我觉得那玩意儿就生活太好了吧？当然，咱看不见人家的生活，我就说呀， 看不见人家生活，说人家生活好。 我跟你讲， 环境好。 前一阵儿我们找来一个环保的 NGO， 嗯， 他说话我并不真的相信，他主张简单生活，他就说。真正的生活标准，高级的生活，不是说豪宅名车、嗯、而是什么呢？是阳光，是蓝天，是空气，是水，是绿地，它这才是高级生活。那个时候我不同意，我去了趟悉尼我同意了。哎呦，我就发现呢、啊、这个哎，你看我这一路飞过来，悉尼阳光，香港阴雨啊。 嗯， 我给你看看悉尼的照片。哎，我觉得这地方重点在照片，你瞧我在这儿，这照相机就寻找夕阳啊。哎，你看这儿寻找阳光，你再看下一张，你看这是它的这个海港。 嗯， 我在香港也能拍出这样的照片。 哎呦，但是香港人家这个楼，你注意到那个高楼没有？ 嗯， 就唯一的那个高楼在当地还引起过一个争议、嗯、说不应该建这个高楼、 嗯、 影响了我们观夕阳。你再看下边、嗯、你看也是夕阳、 嗯、 你再看下一张，你看，就是当地的一个记者跟我讲，到后来我体会到了，他说这儿啊就是彩色照片。 嗯， 你好比今天我飞回香港，正好是阴雨天呢，我的确有那种感觉，从彩色照片一下子，哎，怎么又回到黑白胶卷了？灰蒙蒙的都是这种，那个地方真是彩色，色彩都那么饱和，其实是能见度高啊。 对，空气好。 嗯， 因为空气好。 听文涛这么说，我们真觉得中国的各级干部应该多出国考察。 没错， 文涛同志， 对，我最赞成大家多用公费考察。 你看回来以后，都是对共产主义有新的理解。 哎，我真的觉得这个中国人民应该可以到地方看看，别老说什么哈什么长别人威风灭自家志气。 嗯， 你去看看，有些地方你就觉得害臊， 嗯， 然后自己回到家里啊。也保护环境这方面多少能有点这个意识。 不，那也得看出去的资金是怎么来的，可能回来以后要加紧盘剥，下一次才还能出去。 对，公费旅游嘛。不过但是你说悉尼这个，你刚刚说那个生活高指数生活的标准、啊、 对， 其实这个东西，比如说前一阵子不是流行讲北欧跟中国的比较嘛， 嗯， 说北欧的民主社会民主主义嘛，但其实你看北欧的生活方式也是很有趣的吧。你看北欧是怎么样， 对， 很简单。你们像丹麦，上回不是也跟你说嘛，丹麦那么有钱的国家，全世界排行第七，多有钱的哥本哈根是欧洲其中一个数一数二的富有的城市，车上没有什么大奔的，街上没什么大奔的， 人家澳洲人都骑脚踏车， 哎， 骑自行车的多，一个个长得虎背熊腰的，那家吃牛肉，我跟你说 吃牛肉， 他这个是吃牛肉嘛， 对 还能 别吃英国牛肉， 世界上最好的海鲜，我跟你说，人家那儿的 海鲜很好， 你知道他有一个大的那个海产市场啊， 对， 旁边是一片草地，草地上密密麻麻的都是 收了那里旅游工会多少这个贿赂， 当然人家管吃管喝，我也得说 来先尽尽义务， 尽尽义务，尽尽义务， 哎呦我的天， 好， 不是说都贵的富贵人， 世界上最好的， 一般的老百姓，哎。在草地上这么一躺，就是这么、野餐呢， 衣服也穿的少， 哎，衣服也穿的少，然后到里边买，我跟你说那炸那个龙虾当馒头吃， 嗯， 咔咔 当馒头， 龙虾当馒头吃有什么好吃的？ 哎呦，好吃死我了，我真是不想回去了。 对，你就不想再回太原了？ 不是，心情也好，我现在明白，就不是说现在中国这么多抑郁症嘛，当然外国也多啊。我现在相信啊，抑郁跟这个阳光这个有点关系。 对， 你比如说我平常哈是有点抑郁的，但是啊，我发现你在悉尼啊。在那个情人港啊 ，Darling 什么 Darling Harbor 啊 ，Darling Harbor 对，情人港那个海啊，蓝的不得了，那个阳光。我想，我即便到了这儿工作，遇到点什么挫折，心情不好， 我在这儿，我的忧郁都是美丽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我就觉得 崇洋媚外， 不是崇洋媚外，而是想到我们的家国呀。 我们伟大的祖国虽然有时候太阳不那么明显，但是精神上的阳光格外充沛。 对啊，我连看书都看到阳光了。 哎， 以前郭沫若的诗记得吧？ 啊、 天上的飞机上，难怪阳光格外的明亮，机里跟机外有着两个太阳。他这个人就 又写过去了，是 当然这 郭沫若都练出来了， 这得背起来。 你还别说，还特别巧， 我讲阳光的， 对， 我就是8月8号那天，就是奥运倒数一整年365天。 哦，讲讲那里的奥运的， 飞去悉尼，上一个奥运的那个、前一个奥运的主办地。那在前一天晚上，我心血来潮。我是到天安门广场看看去吧，我都不知道他们要搞活动。我一看啊，光芒万丈啊，不是公路，我看见了。哎呦，我一看天安门城楼怎么都紫了？你知道天安门城楼，我就发现这个导演打光啊，我自己瞎想哈，我认为他一定受到了当年东方红舞蹈史诗的启发，或者受到了当年我们带的一种象征。你记得吗？天安门后边就是像那个折扇一样的那个灯光，一道一道像那个。辐射线，你那天晚上你要在天安门广场现场看，你觉得跟当年看的那个像，那真叫光芒万丈，就徐老师说的、精神的光芒万丈了、象征嘛。 嗯， 结果那边怎么样？悉尼那些旧厂子怎么样？ 我看不见旧厂，悉尼就是阳。我跟你说，其实我觉得悉尼啊是个挺朴素的城市。我说它好，不是说你说楼，哎，说实在的。也没有咱像香港中银呐、或者北京的一个什么咱的蛋呐、咱的巢，没这些的东西，最多是个悉尼歌剧院是最打眼的了，对吧、其他的楼普普通通。我跟你说，这个就是一个，我就觉得我就知道阳光那么好的空气，那么透明的能见度， 很多的草地跟树， 那么蓝的海，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坐着船出海，它这个城市啊是由一个一个海湾组成的，蓝宝石一样的海面上白帆点点，老百姓都在海上玩呢，老百姓都在海上玩船呢，你知道吗？后来我就问他这儿的电视台，他说其实他们这儿的人呢、电视节目一般收视也不是特别高，这他们说这儿的人最喜欢户外运动，也不大关心电视。 你知道世界多不公平，那加拿大澳大利亚地方比中国小不了多少，咱多少人呢、十几亿， 没错， 人家2000万人， 对， 你才2000万人啊，就深圳多一点的人口啊，深圳加广州啊，就那么大地方，你说上帝不公平、所以咱国家活到现在就很不容易，你仔细想想看，哪能那么都阳光啊草地啊，那这个世界上有资源的分配的问题、 这也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了、因为我们的人口的成长是有人为因素在里面嘛，对不对？但是你说回这个悉尼跟这个你刚说脚踏车，我觉得很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就现在你发现很多这种悉尼很奇怪，澳洲啊，虽然我们说接近亚洲，但我们都说这叫西方国家嘛。像这些西方世界现在都流行，就 算南方国家， 对，南方国家啊，第三世界了，就是。 哦，对，我去南半球了。 对，那是南半球啊，对的，哎，很高兴，很高兴。然后呢，就是都骑脚踏车。你比如说最近巴黎不也是这样吗？就是开始实行嘛，就是由政府出面租脚踏车给市民，其实不是租，因为那是不收钱的。就是一大堆脚踏车站在市街道上面到处都有，然后老百姓喜欢啊，到哪去我到那就刷一刷卡，然后那个钱是会还回去的，你是等于付个租金，然后你就骑着这个车就可以到处去跑去了，然后这个车呢到了一个点上，哎，你把它放下来，那么就当做是还了，是很方便，现在很多地方都这么骑脚踏车。 这世界真是， 这是 绕道的来啊，咱们好容易摆脱掉脚踏车。 就是我认为崇洋媚外在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什么不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全世界哪儿都一样，对吗？你不是说我就说这学回来一手，咱可以用于中国呀？这个 怎么了？ 我在那儿吃饭呢。人家见我抽烟呢，人家那儿都不让室内都不能抽烟的，你知道吗？人家见我抽烟，你知道人家给我一这个，说这是我们市政府提倡的，瞧见没有？你走在街上露天、你抽烟，你看啪一下你打开了 烟灰缸嘛， 烟灰小烟灰缸嘛，烟灰往里弹，这人家那儿都特自觉、什么垃圾分类啊，人家自己维护好自己的环境。 所以你就想想看，这个奥运啊，这两个城市啊，要体现出来的东西一定很不一样。悉尼本来就是个 办得很成功， 对，悉尼办得很成功的时候，它本来就很适合户外运动， 对， 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运动感的城市， 没错， 而且环境好，空气好。 那么所以最近呢，你知道这个北京奥运倒数一周年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主席那个罗格啊不是也来了吗？那么我发现很好玩的东西，就我看很多内地的报纸啊，就内地的报章都说罗格盛赞北京奥运准备得非常好，但在香港的报纸呢都常常用他另一番话，他另一番话是什么，说北京这个空气污染啊问题还是很严重，要是短期内没办法改善的话，说不定到时候的户外耐力项目，比如说跑马拉松啊等等，需要延期进行。 其实我觉得作为中国老百姓啊，真是最美好的愿望，就是也不是说攻击政府啥的，就是说你去了，为什么我觉得你应该多去去啊？去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冤呢。为什么我这辈子不能生活在这样纯净的空气之下？就是要是奥运为契机，对吧？ 这不叫攻击政府，这叫汉奸。 不是，就是咱 对祖国的感情不够， 咱北京的空气能更干净一些，那不好吗？ 哦、那好，那 能反对我吗？ 对 吗？ 当然。 去广告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还有那个白色的螃蟹，你知道吗？在澳洲，肉都是甜的。这个，哎，徐老师说正事儿，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说奥运。奥运在哪个城市办过、啊？就会永远留下一个疤。有的那是光荣的疤，有的是痛苦的疤。你去蒙特利尔，那旧馆子、旧的体育场，都会旅游都会带你去看，然后就告诉你当初赔了多少钱。 对， 那些馆子一点都没用。巴塞罗那那个馆子也不怎么样。当然也赔钱，巴塞罗那奥运很成功啊，可是现在市民都说，你看那几馆那个奥运村，凄凄凉凉的。那个悉尼是成功的，洛杉矶办得好，他没盖多少 东西，他本来就有， 他就是用的雅典呢，他们是花了钱，其实是赔的，但是他对今后有好处，因为雅典呢是一个发展中城市，是欧洲的弱势城市，所以它盖了很多设施。北京我估计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一次肯定是赔的，但是以后呢就造福后来很多了，你以后那个鸟巢啊、水立方啊一直可以用。 对，但是问题是这个城市啊，通常主办奥运呢，就以前想的就是威风嘛，是这洛杉矶奥运之后，大家才开始发现是 要 赚钱的，要赚钱。但是我觉得不赚没关系。最主要就是你怎么样透过搞奥运的机会去提升城市的素质。这个城市的素质有硬有软嘛，硬的当然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北京开始扩建，快扩建成功了嘛，这首都机场本来就不够用，对不对？ 对， 那你现在趁机扩建它呢也很好。而且北京从来也有问题，就从机场到市区是没有那种高速铁路嘛，那现在也在做这个地铁， 很多事情借着奥运这个理由， 对， 把那个整个城市的这个现代化的水平提高。 对，可是问题是有一个什么东西要小心呢，这硬的东西弄好之后还有很多软的问题。这软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啊，有我发现我现在看报纸上常看到，就是北京为了要做好这个奥运啊，有很多东西呢，譬如说尤其是某些地方，不晓得什么街道上要拆一些老房子，那个要拆的时候呢，就有时候出现一些争执。就怎么讲呢，比如说有可能有人跟你说，有发展商过来说，哎，你这个我们为了建奥运你这得拆迁了，但结果后来发现呢，奥运的场馆呢或者什么 路线 毫无关系，就是有人借着这个 奥运 的名 义 搞拆迁， 帮自己谋， 然后呢来自己赚钱，有这种奸商啊，有这种事儿。而且呢，像这种软的东西，说要提升素质啊什么，这实在不是你一年里面短短的时间里面说上就上的，这不能用这种心态。 不，我想大概大家是借这个为理由，比方说有些习惯，比方说到北京哈，你最简单的一个习惯，全世界比较少见的，就是。 嘛 这你到哪什么地方，你一听到这样的声音， 我也有这声音，那生理上你不允许吗？ 你不觉得你在澳洲比较少吗？ 对啊，你得拿一个纸把它自己解决啊，你这个东西你不能随便到一个谁都有啊，谁都有，但是人家有不同的解决方法，总不能说你坐出租车，你说前面的司机哈一来你就害怕，因为他窗一拉下来往外一去，它还会风飘进来飘到你后面等等诸如此类。现在再好的设备，这个真是呼吁呼吁，问题是很多人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他根本就没觉得是个问题。 我身上有这个东西，我就公私不分就出去了。 这个我发现我们也在征服老外嘛。我现在在北京有时候看到有些老外也是 土得非常厉害，对不对？ 他也在土啊， 入乡随俗， 他也来学习我们嘛，那多好啊！就是我们征服世界嘛。 当然了，就是有些老外对也对中国有这个幽默，不叫幽默，妖魔化的报道。 对对对， 我看过一个说是德国哪儿还有一个记者说他在北京住了一年，他说我没有见过北京的太阳，我说这也有点过了吧。他说北京的太阳啊，就是雾蒙蒙当中有一个白 鸭蛋黄， 有一个白。当时是批评他，就说你看你这 那是妖魔化，那是、但是吐痰的问题是绝对存在，根本不。还有一点，我住个酒店嘛，是五星级的酒店嘛，我就问他，我说明年奥运期间你们的房价是多少？我上次跟你说过嘛， 对， 怎么？ 他说明年奥运期间呢，他说大概。是现在哈，他这个房价大概是1100多美金，就差不多1000多人民币。 嗯， 这五星级酒店。 嗯， 我说奥运期间多少？他说大概2000美金吧。 啊， 我说2000美金， 哎， 我说2000美金是指一个月什么？不是一天呢？他说，我说你怎么会可以这样讲？他说大概最好的一级的五星级酒店在北京那段时间都是这个价。那我说。我如果租一年的房子，因为你那两个星期哈，你说如果他算2000美金一天的话，那不就3万美金吗？3万美金你就是20几万，你可以租一整年的房子了。我说那我租你的房子，我明年租一整年，我不就也这个价钱吗？他说你租这一整年可以，可是那两个星期还是这个价。我想想哈，这个可能是某一家饭店的某些人，但这是一家美资的。我刚才讲的这些美资的大酒店是国际的大酒店，可能是局部现象，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吓坏全世界的人吧。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我前两天 这有点 在香港商店里买东西，我发现香港的人也是那个什么很直率啊，一问这衣服多少钱，1000块钱，抢啊，就是你知道是在说什么，抢啊。你要是到商店买东西，他说的说1000块钱一件，抢啊你！ 你是强 盗啊？对，大家接受。 哦，你说是看到有香港人这么说？ 有香港人那种很实在，抢啊，就走了，抢。 我做一个比较的话， 嗯， 我在世界杯的时候到汉堡，意大利不是跟捷克比赛嘛？当天在我住那边，那天一般的酒店订不到，但是最好的那个相当于四季那个， 嗯， 200多欧元， 那么便宜 啊！200多欧元，就是说人家在这个比赛的当天的酒店还是这个价，比平常我问他比平常，他比平常多了大概10%几， 很便宜的价钱。 嗯，你说的是这个钱的事儿，价钱的事儿哈，我倒是想到啊，因为咱不是去大洋洲了嘛，是吧？ 哎，对。 哎，我听 你刚说白色螃蟹， 我 南半球 三句话不离这个，我有很多感触。 他脑子还没转过来。 不是，我老觉得啊，我跟外国人有缘。当然外国人有坏蛋啊，我不是说外国就好，但是我到了我就外国人我就看他们我喜欢你，但是呢我就在解剖啊，我这个内心深处的一个心理，我跟你们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这次在悉尼啊就又感受到，就是说一个外国人，哪怕比如说一个导游哈，当你给他介绍，比如说哎这是我们什么什么防卫室什么著名主持人哈，你会发现呢他那个表情啊是比如说介绍说徐子东是省长啊，你是省长，他说啊，你看他这啊，就很赞赏，你知道吗？很正面，很积极啊，就是他是这样。 你没想到他装出来的吗？ 不是啊，我就跟你讲啊，哪怕是个导游，他是这样，但是我就想我自己，你比如说你要有人给我介绍，你说这是我们省长。我发现是下意识的，我控制不住的，我哎，省长你好，我 搞半天元，你说这个 为什么我不爱见那些当官的？有时候就非要主持人会见，我们老板不是介绍，那这是什么省长？我发现我 哭哆嗦，腿哆嗦， 这是为什么？见到外国人，有时候我也忍不住。 你悉尼是不是有什么艳遇了？ 不 高兴啊？ 就没有，这办公室 外国 有什么艳遇呢？ 选美去了， 我就是让他们的车拉着我。我到红灯区看一圈 哦， 没下车就在车上看， 哦，知道没下 车啊，车上 也 可以服务。 我们的领导公务考察团那个赌场 casino 红灯区，他们不也去考察吗？那怎么不去我考察呢？ 对 对对对， 那老师这个 对， 关心一下南半球的姐妹 的黑暗面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知道，但你说这个省长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要小心，就是这些外国人啊，他当然他其实也是有这个分别心在里头的。 嗯， 比如说他要是让他碰到一个大官或什么的话，说不定他也会想谄媚。 嗯， 那么只不过问题是他在认识一个，如果说他认识一个中国来的省长，他不用谄媚中国来的省长，对不对？ 对对对， 他说不定要谄媚他自己的省长。但是问题在哪呢？就是他怎么样谄媚也好，他的第一印象，他的第一次跟人接触见面的时候啊，他一定是保持一个一贯的那种友好的、 对 热情的或友善的那种态度。 你知道吗，徐老师？因为你过去谈到过一个，比如说你说在印度，你好像感觉到穷人也有尊严。我为什么老这么想啊？因为我自己发现，我自己就是整个社会时代的这个产物嘛。我发现我自己有的时候很多心里啊，这个腰杆站不起来，真的，在有些官面前，有钱有势的人面前，有的时候这是自己使劲挺直了腰杆，但是还是会觉得。因为咱们就是表面看人了，咱也听不懂外语，但表面看人，我看着外国人，他见谁啊，他都是，你知道吗？就是说，不是说自己奴颜卑膝，而是说很高兴，跟谁都很高兴。 因为我们是个接续社会嘛，你比如说 我们呢，你比如说见到当官的，总会觉得害羞，总会觉得害羞，不会这个做拘束状。不知道该干什么。 你比如说像你见到个当官，比如说你见到个省长， 嗯， 那个省长，比如说我是省长啊，我梁文道是省长，你该喊我什么？你叫我省长， 对啊， 梁省长， 对啊， 还是叫我梁文道，还是叫我梁先生呢？你是叫省长的， 肯定是省长啊。 但是呢，在外国人呢，他们一般叫这么一个人呢，他可能就除非美国人是，除非遇到总统才会叫 Mr. President， 嗯嗯嗯， 或者是遇到大法官， 嗯 啊，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要不然平常你见什么国会议员、州长都是叫什么什么先生，如果够熟的话，如果那个人很亲切，甚至是喊名字的， 就是我 瞎想，这点就已经不一样了。 会不会是因为就是一个从小骨子里人人平等的社会下长大的那种待人处事？ 不是不是，也不能说中国不平等，而是中国的人际关系复杂。总而言之，这个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跟什么人发生什么关系，而哪一层关系会影响到你的生存。这种情况呢，在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呢，他们稍微好一点，他们因为是契约嘛，我交了税了， 虽然 你再大的官也跟我没关系， 但实际他们马屁精也很多。